梅妃。 Beep. 不忙看到那乱兵天呐，只看梅林的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殿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看，这些平民俱是为图酒香而买呀。 不好官司来路正而不送之道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的真字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圆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人，肚子吃冰大造型啊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俗话